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各位好，来关注一下路况。秀水西街南北双向，雅宝路东向西，光华路东西双向，以上路段车行相对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Ladies and gentlemen， 夕阳西下，车水马龙，一路有爱情跟我来。华灯初上，夜上浓妆，欢迎光临，就现在！音乐、娱乐、福利都在，发现了什么精彩？2018 FM 974，娱乐最王牌，烦恼忧愁都走开，白给100块。坚持态度情怀，烂片我不看，好歌随时相伴，喜欢可以点赞。傍晚笑容灿烂，你是最美最帅。偶尔会有访谈，来的都是大牌，夜幕拉开自在，依然有老白。我知道你会在文艺最前排，懂我意思就来，娱乐最王牌。 1, 2, 1, 2, 3, 4, 像我这样平凡的人 怎么了？一开麦就开始唱歌。 我觉得做一个平凡人特别好，这是我今天开场想跟大家分享的感受。 对对对， 我觉得很平凡的，然后呢这个上班，然后下班，日出日落，辛苦一天，回家呢这个有热菜热汤， 对， 然后呢有你喜欢的人然后有你的亲人， 对， 这是一件很好的事儿。 就这一整天过下来感觉特别踏实。 对， 所 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在下班路上啊，难免觉得一天匆匆忙忙就这样的消失而去了，但是呢就是在这种平凡的细微的生活细节之处，可能才能够找到说人生的美好。 对对对， 对吧？你说这个为什么一上来这么多感悟呢？想必大家下午也都刷朋友圈刷微博了，看到了哈。 对对对，青春不再最美凋零。 对啊，这个彩虹黯淡。所以我觉得说真的非常遗憾啊，就是一个组合我们喜欢了那么久的一个组合，因为一个人啊他我觉得还是内心没有足够的坚持。 对，我们昨天关键时还在说这个演唱会呢，就是现在很多朋友就在期待说这次演唱会应该开不了了吧。 所以其实像刚才为什么说我说就是好好的过日子，或者说平平凡凡的生活其实很好。 是的， 对吧？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那个一开场的一番感悟。 对，就是所有的辛苦了一天的朋友们大家这个辛苦了。 回家还要吃热菜热饭呢。 对啊，这才是生活嘛。 C'est la vie。 Goodbye world， 再见工作。 是艾克和白杰在北京音乐广播为你带来的娱乐最王牌，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联络我们，找到白杰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关注的是文化文艺，是我们不关注娱乐和八卦。所以很多事情点到为止，我觉得这个酸甜苦辣都在大家的心里了。 今天送上第一首歌 A-POP Song。 日满眼霓虹，迷幻如梦，闪耀夜空，穿行的冷漠人海，茫茫匆匆，想你总在零点钟，继续泛滥越夜越凶，孤单的灵魂最爱闹闹疯疯，看不清那一弯水中月亮，灯红酒绿买一杯娱乐至上，脚步摇晃心花怒放，天亮后街头独自游荡，他一直陪在身旁。 A-POP song A-POP A-POP song半地铁空空，玻璃窗上雾气朦胧，你走后的11月心如冰封。 在一人独处的屋檐下方，谁又能看得透谁隐藏的悲凉，在川流不息的城市中央。 继续回到娱乐最王牌，各位下班快乐，我是白杰， 我是艾科。 开场我们听到的是 Pop Song 哈， 嗯， 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因为据报道说呢，海绵宝宝的创造者就是史蒂芬·海伦伯格啊，是当地时间26号去世了，终年57岁，这是一个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事情啊。 对对对，因为他在去年3月份的时候好像就被诊断出了患有那个渐冻症，最终在和病痛斗争当中去世了。 对，所以就突然想到了我们的这个童年回忆啊，就是艾科他本人很像的这个 啊， 就是海绵宝宝。 Are you ready, kids? Aye, aye, Captain! I can't hear you! Aye, aye, Captain! Pineapple under the sea. SpongeBob SquarePants. Absorbent and yellow and porous is he. SpongeBob SquarePants. If nautical nonsense be something you wish. SpongeBob SquarePants. Then drop on the deck and flop like a fish. SpongeBob. 所以我们用这个来致敬一下。 海绵宝宝勾起了我们童年的很多回忆，我相信如果有看过海绵宝宝的，或者说还有很多没有看过海绵宝宝的，童年当中总会有一个动画片会勾起他们的经典回忆吧。 对，你知道下午在办公室把这首歌拿出来听的时候，同事就说海绵宝宝真的很好看的， 是， 对， 就是当年也是每天一放学的时候回家就守着那个电视机前眼巴巴的等着 带来欢乐的动画。所以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回音哥，特别喜欢翻唱的一个歌手带来的这首歌，就叫做 海绵宝宝。 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眼睛瞪大，拆穿无辜，原来就哭，于事无补，不知你买什么葫芦，心里没数，追你的裙真太残酷，都在你心里的温度，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平时太沉默，这只要突破，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什么葫芦心里没数，追你的情真太残酷，都在你心里的温度，你收的礼物都装满了一仓库。妈妈说有机会要紧握，我不会让你轻易挣脱，即使太沉默，这只要突破，快使出海绵宝宝的幽默。我喜欢你冷冷态度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你的小糊涂，想要牵你过马路，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我喜欢你冷冷态度面对 对我的小招数，喜欢你说话语速，陪你逛街买衣服。我喜欢 这首歌，其实有一些时间了， 嗯， 好几年前的歌， 对，但是不是唱的关于我们童年的这个回忆《海绵宝宝》，但是可能唱的一种对于恋爱的状态的一种向往。 嗯，我关注的是这首歌的曲风，嗯、我觉得哎，那几年就有这样的歌，现在就出了一大批这样的歌，都变成了抖音神曲。 是的， 你觉得就现在听，你看抖音里面的歌，就全都是这个路子， 这是一个固定的模式和套路，是不是？ 对。 不用走太多地图，下一站就叫幸福。 就叹口气，没别的。嗯， 我们还是关注一下这个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海绵宝宝的本身吧。 嗯，是，也不知道大家童年的记忆中有没有一部经典的动画片，想到之后是不是会心生美好。 王牌推荐。 好了，我们又到了周三这个推荐书的环节了。 嗯， 动画片得看，书也得看。 对，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过，有一个叫做心碎博物馆的地方。 嗯， 其实它的出处是来自一对克罗地亚的艺术家情侣，就是他们的爱情已经不在了，但是爱情的信物还在。 对， 但是这个爱情信物该放在哪里呢？所以他们就建立了一个心碎博物馆。 真的是这样，你想，当一段感情消逝啊，你们彼此的爱的信物还在， 嗯， 该怎么去对待这个过往的恋情？你是选择遗忘呢，还是去珍藏呢？ 嗯， 其实2006年，就是刚才你说到的这一对情侣，他们在分手之后就发起了一个展览，就是展示那些恋旧的人不愿意丢掉的东西。 对， 嗯， 所以这个心碎博物馆呢由此诞生。迄今为止，心碎博物馆已经在全球30个国家和地区成功举办了50场展览了。 嗯， 而且在2011年的时候还被授予欧洲最具有创意的博物馆。 对，最近呢，就这对前恋人还把展览中的200件的展品集纳成书，这个书名就叫做《心碎博物馆》啊， 听着让人心疼。 这本书好像还挺有意思的，因为每件物品都讲了一个很有个性又感人至深的爱情故事。 对， 那么问题来了， 嗯， 动画片的事儿咱们就不说了。 对， 我们说一些 心碎的事儿。 心碎的事儿啊，不对，应该是说勇敢的问题。 哦， 我不知道大家敢不敢回答。 好， 你现在还有没有留着旧爱的信物？有没有？ 嗯，对， 你可以不回答。 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杰 FM。 哎呦， 阳春白雪的白人节，地灵的节。 哇，今天我们有很 special 的、很特别的听友哈， 对， 是不是哈？ 不妨让大家一起来，就是针对这个话题聊一聊嘛，翻一翻往事。 你尴尬的样子真的很迷人呐、啊啊！好吧，那我们就请大家来回答吧。如果你敢说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你有没有留着你，是吧？前任的信物？ 对，我觉得就是，比如说， 我们也做一个数据统计。 对，曾经啊，就帮大家来那个勾起一下回忆。比如说，对方给你织的一条围巾啊，一件毛衣啊，一双手套啊， 其实可以放宽心啊，皆是往事而已。 对，后来都怎么样了呢？ 对，后来的后来又如何了呢？放心，我们只是做数据统计，不会点名，你们可以放心的来这个投个票啊。 对，就即使我们要念大家留言，也是隐姓埋名的念。 嗯，或者你可以顺便说，你就如果留下的话，留的是什么？ 嗯。 沉默，这些年来有没有人能让你不寂寞？后来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消失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在人海，后来终于在眼 热恋，要快乐有条件，幸福又要绝。后来牵手很累，我们学会告别，低估了想念，越想越危险，越想见。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移情别恋只不好失眠，偏让那不经意的遇见该视而不见，我们都演着哭红了的双眼。 分别播放了来自奶茶刘若英的后来和现在听到的歌曲林宇中的 失恋学。 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深夜该怎么不掉眼泪，还不了解爱的情节，一旦下了片不再上演。我们忘了学怎么失恋， 我们不念名字。你看有朋友说留下他送的手机号还在用。哇， 就是对方有没有再次拨通你的电话号码呢？ 我们需要接下来播放杨乃文未接来电了。 哎，我看到有一个和我很雷同的朋友，他说那年的情书不知道爸爸妈妈现在有没有扔掉。我觉得就是在高中时代最容易被留下的东西就是情书，还有那个当年写过的稚嫩的日记本。 咱们能不能把高中换到大学 啊？好不好？ 好。还有人说对，围巾，还有上课传的小纸条， 就是心思比较细腻的朋友， 上自习的时候不让说话传的那个小纸条，存了一箱子的小纸条，偶然翻到了，感觉那个时候非常的纯真 啊。 对，那个感情是稚嫩的，但是也是很真实的。 对，还有朋友说前任送的一套毛绒玩具想扔掉，但是老公说可以留着呀，给孩子玩呗，然后孩子还挺喜欢的。 宽容， 对， 什么大度， 有的时候东西不代表说他就是扔了就能代表什么，其实留下来还会有很大的用处。 你看还有留着呀，必须留着，毕竟那么贵是吧，一辆车，还有一套房子，装修过的房子，这怎么扔？留着留着留着。 哎呀，这个感觉好像和其他的相比较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贵了很多， 这也没法扔掉你知道吗。说写真、围巾、情书、短信，还有大头贴，这是多少年前的事物。 对，你知道最容易被留下是什么吗？就是当年穿过的情侣衫，有没有？ 没有。 差点套出点什么。 没有，真的没有。我跟你说不要轻易的去做什么情侣衫啊，什么印着什么照片的什么杯子啊，什么大头贴，这种基本上最后这个结果哈， 都不太好， 不太好说，反正啊。 对， 好，这事儿我们先聊到这儿。今天这个话题还挺有意思的，我们可以待会儿继续延续。你有没有勇气说出你留着前任的信物吗？ 对，今天我们 东西吗？ 就当做这个心碎博物馆。 来收留你们所有的物品， 或者有什么故事吗？放心，不会把你们名字念出来。还有一本书，我们说完了感情社，说工作，这本书是一个讲述这个奈飞企业文化的新书，叫奈飞文化手册，变成了畅销书，今天推荐一下吧。 对，这本书呢是由奈飞公司，也就是出了那个纸牌屋等很多热门美剧那家公司的人力资源总监创作的。因为他在其中会讲述了奈飞在人才管理方面的很多做法， 对， 比如说保证每个人都获得市场高水平的薪水， 对，还有什么取消什么薪资保密制度，反正挺多的。看完你会觉得，一家公司如果真正的去尊重人才，给人才与自由发挥的空间，他们会用业绩来回报你啊。另外呢，纪录片今天我们推荐的是一个奈飞出品的高分纪录片，就是叫《爱犬情深》啊。 这个真的是很催人泪下。这部纪录片的拍摄团队呢，都是获得过奥斯卡金像奖和艾美奖的资深导演，因为这是一部触动人心的纪实系列的纪录片。 对，就是讲人类和爱犬之间深层次的情感链接哈。去了全球各地去拍了一些故事，应该是6个吧，不可思议的故事。 对，叙利亚、日本呢、哥斯达黎加。 其实每个故事都证明了一个暖心的真理，就是狗对主人的爱是无条件的。 比如说他的第一集讲的就是辅助残障儿童的服务犬的故事。 但是还是要提醒各位，文明养犬哦。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很有意思啊，它的名字叫《两只小花狗》，唱法呢就是那种南无乐队那种固有的唱法，听起来痞痞的，但是仔细听还觉得这个故事挺感人的。 两只小花狗来自南无。 有两只小花狗，它们爱吃肉骨头，可是骨头上没有肉，也希望能天长地久。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骑着小洋楼。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门当户对头。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海角天涯。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吃肉骨头。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打酱油。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到我们老了，我们葬在村口的最东。是两只小花狗，它们爱吃肉骨头，可是骨头上没有肉，也希望能天长地久。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骑着小洋楼。谁说天长地久？一定要门当对头。嘿，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海角天涯。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带你去吃肉骨头。你跟我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我要带你去打酱油。你跟我走吧，走吧， 还有一部纪录片没推荐啊，就是历史那些事儿，其实也受到年轻人的喜爱。 对， 就不多说了啊。它其实也是以诙谐的口吻去讲一些正史记录的神奇的、不可思议的历史。 对，如果有关注的朋友，可以去搜索一下这部纪录片，叫做《历史那些事儿》。 最灿烂的模样。 好，咱们歌先听到这儿，不过话还没说完，歌也没放完，咱们待会儿回来接着聊。 聚焦新时代，歌唱新北京，歌唱北京50首入围作品展播全面启动，每天9:50

想让我们不念名字的朋友现在马上转账二维码的这个啊， 联络我们找到白金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迪林的姐。 我们把这个话题总结一下，其实无非这么几种啊，一种就是真的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一些纪念物的，包括往返的火车票啊，包括有朋友提到说哎他的逝去的奶奶留下的一个银镯子， 对，这都是很值得珍藏的回忆。 对，然后几次想还给他，但是没舍得，毕竟是古董，这是一种类型。 对， 还有一种像，也有朋友说 很决绝的那种， 对，就是不在一起，连记忆都没有了。 对，一切的一切都交给垃圾桶了。 哎，这类的朋友也很多，包括我觉得说的也很好的， 对，往事不回头，往后不将就嘛。 哎，对，一切的一切全部送给了垃圾桶。啊，什么什么这个小爱情啊，小港湾啊，统统扔到垃圾桶啊。 对， 扔掉。 总之我们就觉得说很多人在处理这个旧的物件的时候可能处理的方式都是不太一样的，然后有的人呢还有第三种方式，就是他可能都没有想起来他还留着前人的某一样东西， 可是想不起来翻到才想起来。还有一种类型就是实力撒粮的，说啊，我的这个初恋就是我现任了，所以好没有这样的东西。 好了，那我们就以这个最甜美的话题结束了吧。 还是以这位朋友的微信来结束吧。 怎么了？ 刚打开收音机，请问一下张学友来直播间了吗？ 对，油腻版的那种。 啊，我是张学友。谢谢你的关注。 再次崩塌怎么办？这我都救不了你那种。 做人还是真实点好，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啊！我从来也不会说，在节目里面装的自己很成熟稳重， 对， 因为我并不是嘛。 对，因为我觉得说你在节目当中呈现的方式才是真正的你。 哎，你说到点儿上了。哎呀，好吧， 论夸领导该怎么夸？ 好，爱一点送给你。有人说老白你这样模仿张学友是张学友被黑得最惨的一次。 对，还有朋友说学友要是此时此刻听到了怎么办， 那我要用一个很流行的上海话的说法，来啊来啊来啊，到我们直播间嘛， 欢迎做客直播间，娱乐最王牌的大门永远为你敞开。 Jackie 梦在游荡去 我跑腿，为我理赔，为我竭尽他所能。 是谁对你这么好呀？ 是人保直销车险，车险管家理赔全程托付，免费上门接车，代办车辆定损、理赔、维修，修复后还免费送还，不出门就能办好理赔手续，太方便了。 人保直销车险，大品牌，服务好，理赔全程托付，靠得住。 选择人保直销车险，助我一享轻快车生活。 4001234567。 观察京城老房业主的装修需求，我们发现绝大多数业主认为自己的住房陈旧需要改变，半数以上业主想尽快重装老房，但顾虑翻新太复杂太漫长，更多的业主想快速翻新老房，但没有理想的快速装修服务。一号新家推出老房快装服务，无需搬家，豪装品质，三天老房变新家。0108553056，一号新家老房快装服务，一号新材环保工艺，20平客餐厅8800，0108553056，活动详见店内。 娱乐最王牌， 娱乐最王牌，文艺最前排。 下班快乐，我们， 你怎么了？ 下班快乐，这里是文艺最前排。哎，不对，哎，这里是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杰。 对，就是刚才因为模仿这个张学友的时候，一下没回来是吧？ 对，有点找不着自己到底应该是谁了。我是谁？我在哪儿？ 主要是这年头打假还挺严重的。 而你不发，你没有发现这是一个哲学问题吗？我是谁？我在哪儿？我在干嘛？ 对 对，好吧，我们先不提这事儿，因为演员张雨绮她最近的这个感情问题又受到了关注。此前这个快刀斩乱麻啊，树立了一个人设，就是耿直御姐嘛。但是其实不到2个月，好像大家对她这个人设已经不买账了。 对，大家对于她这个耿直御姐的这个人设，觉得说好像有点不太符合她了。 对， 因为对于这个公众人物的私生活，其实我们的节目向来都是不太关心的。 对，但是我们今天主要说的是人设这个话题，我觉得。倒真是有一个人比较值得我们介绍一下， 对， 他就是张雨绮的经纪人，本名叫做杨思维，他的微博的名叫杨天真小姐。 对对对，杨天真小姐呢是一位营造人设的高手，因为在她旗下的很多演员啊、歌手啊都会有明确的标签，比如说张雨绮是耿直御姐，朱亚文是行走的荷尔蒙， 对，然后还有一个顶级流量就是这个 鹿晗， 对。啊，反正就是我觉得他可能在经营人设上面确实是有一手吧，包括鹿晗当时之前有很多的这个粉丝，然后呢他也是慧眼识英雄啊，当时就马上签了他，然后就是帮他取得了成功吧，算是啊。我觉得其实作为公众人物来说呢，打造人设或者是在公关宣传方面，这其实是粉丝经济当中很重要的一环啊。 对，在很多有名的经纪人当中，杨天真真的还属于晚辈，因为就再往前倒一倒，王金花这个人，哎呀，听起来觉得厉害啊， 鼎鼎大名， 是90年代末期最有名的第一经纪人，就是很多明星都曾签在他的名下。 对， 就是现在杨天真也是他一手带出来的。 所以我们其实也不聊这个经纪人的问题，我们主要想说的是人设啊，不能一味的去狂熬或者是硬熬，因为其实短时间带来大量关注的时候呢，一旦有风吹草动，其实特别容易被人设这两个字反噬。 对、 啊， 就比如说每次我们在节目当中听到的老白，就是属于那种很阳光大男孩，然后一不小心就会变油腻。 我从来没有营造过人设、啊、 对， 一切都是自然而来自然的发生啊。

Hello， 欢迎回来，娱乐最王牌，我是白洁， 我是爱哥， 怎么又重复一遍？已经说过了，大家说我们已经知道了，好吗？ 对，不用再重复了。那我们要重复一下联络我们的方式，找到白洁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我们先来听陈奕迅的《海胆》，稍后我们打电话。 怪前人多么坏。不想自己伤和女主人欠我的感情，和谁脱单暂时还不及，忘了回到家对着空冰箱泡酒冰哭整晚，还是个馒头着我出门去，忘了三十几双新技术早就抵下不了深夜的孤寂， 关键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挨，怪桃花开太晚，一个人好精彩，只是男子汉心思比谁都软，不承认有感叹，活得像个海胆， 商人抢走一人天气，我被酒杯包饭店不会定，他的蜜月最后去哪里，算命好难多言语，可我会不会更渴望家庭，乔尔兰特看不闹综艺，恰昨晚的七千山我独行，带离子别靠近，不服只是对爱严重过敏，假装二十几家人蛋白还不是会拆穿，并没有神奇，怪前人多么坏，怪生活多难， 海胆来自陈奕迅。 对，这首歌曲可能会觉得说做一颗海胆有的时候还挺好的，因为看起来是属于那种很软弱没有个性，但是吃起来味道会变化万千。怎么 好不要老是说到吃这件事情上，好吧， 又饿了是吧、 好，今天我们的听友已经在线上了，不知道他吃过晚饭没有，我们先问问看吧。吃了吗？吃了吗您？ 喂， 你好 吗？ 吃了吗您呢？ 还没呢， 还没呢啊！那正好啊，看看我们今天的白给一百块能不能成功，然后呢可以吃大餐，好吗？ 好嘞，好嘞。 哎，先介绍一下自己，怎么称呼你？ 我姓刘。 小 刘，你好。 微信的名字是叫做 Vanilla。 OK， 今天我们已经累积到600块了。足够吃一个大餐了，加油！ 两顿都够， 我觉得。 好，我们今天的挑战准备好了吗？ 开始。 刚好我们放了这首歌，陈奕迅的歌啊。今天呢，歌手陈奕迅晒出了一组照片啊，一组照片是他和一位足球明星的合影。请问，这位被陈奕迅称为“活生生的传奇”的足球明星是路易斯·菲戈吗？葡萄牙的球星路易斯·菲戈吗？ 不是， 不追问。 是齐大。 我今天都没有看那个娱乐八卦。 好，反正这个就是太蒙的还挺对的。 对，这不是娱乐八卦，这是一个足球题啊。 是吗？来，我们来听一下第二道题，可能女生比较擅长。 加油！ 在电视剧《甄嬛传》当中，有一个太监苏培盛。请问在历史上，雍正身边真的是有苏培盛这位太监吗？ 是吗？有吗？ 是。 是，对吗？ 对。 很笃定。 对，这道题因为真的很简单 啊。对，因为你有可能不在其他的这个证据当中啊，这个比如说雍正王朝啊当中也听到过这个名字。所以这道题答对了。 第三题加油了。 哎呦，第三题再答对就一半了， 就该反转了。 好的，请听题。长江三峡风景优美，两岸是悬崖峭壁，请问长江三峡的起点是重庆奉节的白帝城吗？ 是， 背一下。 是吗？是吗？ 是。 哇， 百里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 继续， 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好，真的不容易。艾坤，为数不多能背的诗。 我终于今天能够背出来了 啊！哎，厉害了。那现在三题答对了，你怎么样？反转吗？ 今天600块哦，反转就拿走300块。 你也可以继续，你也可以放弃，都可以。这次我们不忽悠大家了，免得有人说我不善良，好不好？嗯。 继续就是几道题就忘了， 还有两道题再答对就是全部，但是答错了一道那就 sorry， 那可能就一分都没有了， 只有9.9块小红包了。 嗯。那我就不答了吧。 慎重起见。 好，可以可以，没问题。那就一半。 对，好了，那我们稍后就把这个二维码截图发送给我们，好吗？ 好嘞好嘞好嘞， 给我介绍一下今天育儿题答案吧。 不是。 答案应该是365天又很多个小时。 对，又5个小时。 对，所以公转一天就是这公转一圈的速度其实还是要去查找一下百科上面。 这样我们还是老样子啊，虽然说你今天三题答对了，但是我们把下面的两题也抛出来看看，你如果真的去答下面的题你能不能答对，好吗？ 好好好。嗯，那我要真答对我就太遗憾了。 好，比如说我们问你啊，就是在陈凯歌电影《妖猫传》里面张雨绮扮演那个角色是叫春琴吗？ 不是。还好没答。 那如果我问你，有一句歌词是这么写的， 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那么请问这句歌词是出自梁静茹的歌曲吗？ 是吗？ 不是，是豆浆油条。 对了。 所以你看两题当中他其实有一题是可以答对的。 对，但是我觉得说他还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当时的决定很重要。 好吧，恭喜你。 拜拜 拜拜 拜拜。 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我知道有时候也需要吵吵闹闹，但始终也知道只有你对我最好。豆浆离不开油条，让我爱你爱到老，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幸福美好。我知道都知道，你知道你都知道，好不好别偷笑笑，让我知道。 要跟我们今天第二位被选择就是作为备选的这位叫周放的同学声声抱歉。 对，而且他也是经常关注我们这个环节，就是给我们有一些意见啊，包括提一些就是小小的建议啊之类的。然后今天我们也是很长时间没有发钱出去了，对吧？ 对， 终于发出去了300块。 对，还是终于啊。 连通了第二位朋友吗？ 第二位 我们今天可能不能连了。 对，他应该已经前面有三题达到三题，奖金已经拿走一半了。 对，所以我们今天名额已经告罄。 所以我们要跟周放说一声抱歉，下次我们不行，明天的机会先交给他，好吧？ 对，优选你。 我知道你和我就像是豆浆油条，要一起吃下去味道才会是最好。你需要我的傻笑，我需要你的拥抱，爱情就是要这样它才不会单调。 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关注家族财富传承，更关心文化与精神传承。北京银行私人银行与您相约听见美福歌读美文朗诵会，2019年元月3日4日与您相聚保利剧院。 这样的话呢，明天我们重新累计的是 400块。 对，而我们稍后的音乐题要开始，大家请做好准备，马上我们就要抛出今天的音乐题了哈。 联络我们，找到白家 FM， 阳春白雪的白人杰，地灵的杰， 手机对话框准备好，马上我们就要抛出题目了。Cântăm cu dânsa hopa Dânia, dânia, hopa Toată lumea, lumea toată-i încântată De pisica talentă din curte. Mute au fost și-au rămas mute. 希望今天的音乐体育游戏涌现出更多的高手，或者说之前没有见过出现在最前列的哈。 对， 大家可以好好的考验一下自己对这首歌的反应速度， 对， 不要总让我们看见那几个朋友。 为了给大家来预热一下手感，所以听了一首很可爱的歌曲，叫做 Zonia Zonia。 对，好，现在应该大多数的朋友都已经把对话框准备好了，所以不再耽误你们的时间，我们马上要抛出我们今天的题目了。 我们今天猜题的方式是猜歌名还是猜歌手呢？ 我们直接猜歌名好吧。 好，记得啊，这个歌名是有五个字，三二一， 现在 开始。 开始。好，就是这样啦， 很简单。这个会勾起很多朋友的回忆吧。 对，就是突然一下可能会哎想不起来了，但是马上就会想到他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最王牌 五个字的歌名，你们想到的话赶紧发到白街 FM 一首回忆杀，抓紧时间发送过来，我们等着您。 叶子在窗外轻轻摇动， 一个人生活好像也很久没有听的歌了。 是的，刚才我就是在看陆续看到很多朋友发来的信息，那一刻就真的是我觉得大家是语不惊人死不休，你知道吗？就我已经都提示了说五个字哦，莫斯科没有眼泪就是发来歌词，太可爱了。 莫斯科没有，然后眼泪自己掉下来啊。还有人说五个字那就是对吧，那就不是事儿。 习惯一个人生活，我想我可以假装。 这首歌很难吗？这个也是五个字的歌，一个人生活，但不是要大家猜这首。 刚才所猜的一首歌是来自 Twins， 下一站天后，你答对了吗？ 还有人回答隐形的翅膀。 哎，挥着翅膀的女孩， 弯弯的月亮，如果没有你，我也很想她。 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我在听这首歌曲的时候，她就和挥着翅膀的女孩拼在一张专辑被售卖的。 对，好像听起来有一些小小的相似之处啊。 下站天后 ，Twins。 站在大院前，细心看看我的路。

京藏高速马甸桥到北沙滩出京，京城高速京城主收费站进出京双向，机场高速华谊桥到北高桥进京，三元桥到北高桥出京，以上路段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让创业者开心，让孵化器管理者省心。针对孵化器企业提供星级差异化金融服务，开户申请、日常结算、工资代发，更有创业通、银单通、高新贷等特色信贷产品及股权直投业务。招商银行孵化器伙伴星计划，陪伴企业成长，助力企业腾飞。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他是世界上最好的男人，他也许不会带我去坐游艇吃法餐，但是他可以每天早晨都为我跑几条街去买我最爱吃的豆浆油条。 只要住在对方心里，暂别就不是分离。娱乐最王牌，让拥抱和音乐温暖整个冬天。 继续回来，娱乐最王牌。我们刚才猜题的环节，猜音乐题的环节，我们公布一下前五位吧。还有其他几位要提出表扬嘛？对不 对？ 对 对对，还有一些是我们的老朋友，比如说第二位是董健，第三位是没有看到名字小胖。 哎，哪里去了？哦，在这里。 然后不小心被刷掉了。 好吧。 总之，我们要恭喜获奖的第一位 Elvin。 音乐素描。 也有一些朋友特别执着，说今天肯定是我最快吧，我忘了他的名字了。刚才，但是他确实是排在了前五位。 对，还有很多朋友可能就是猜这首歌曲的时候，会想到另外一个普通话版本《莫斯科没有眼泪》。但是我们今天猜的是五个字。 对，好了，又来到了我们今天的安静听好歌的时间，同时打卡文字也已经准备好了。 回复打卡两个字到 BYJFM 就可以收到今日份图片了。 对，昨天的图大家很喜欢，希望今天的也一样。虽然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文字非常的短，而且我觉得就是他的文字是那种好像没有什么大道理啊，但是就是很平常的却很细腻的表达。 对，我们分享完这段文字之后，我们不妨和大家再回顾一下曾经看过的某一个电影。文字是这么说的，出自张嘉佳，云边有个小卖部。 这世界上大部分的抒情都会被认作无病呻吟，能理解你得什么病，基本就是知己了。 我希望身旁有个人，有个如你一般的人，如山间明亮的清晨，如道路上温暖的阳光，覆盖我肌肤，温暖我胸膛。如今最好没有来日方长，时光难留，只是一去不返。你说 道要贯彻始终，一起数遍生命的公路牌。 今天我们选的歌配合的文字是来自于陶晶莹的《 如你一般的人》。 对，刚好我们前面说的那个电影就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啊，因为也是张嘉佳的文字改编的嘛。 嗯， 我们就突然想到一些很有趣的画面，比如说在电台这个直播间里面， 泡面， 邓超在那边吃着泡面，让我们觉得非常不爽啊。 对，而且我们会觉得心生羡慕，真的是有那样一个 心生羡慕， 就不是、哎、你就想象一下，电台 DJ 到这种夜色阑珊的时候、啊，灯光一次亮起，你还能去看一看星星，羡不羡慕？ 说我们这个直播间，你说这是，只能是想象一下了，好吧？ 身旁有个人，一个如你一般。 你看人家隔壁那个有路况的那个台、 嗯、 你看 有路况， 好歹你这还靠了条街。 对对对，以前就是说原本以为就是没有来到那个建外大街十四号的时候，畅想着很多主持人在电波当中描述的画面，现在此时此刻可以看到大街上然后来来往往的人群、哎、然后一来就哎人群呢、嗯、 其实你现在走出去就可以看到好，我们马上进行今天的主播私房歌的 PK。 招商银行联合国家税务总局、北京市税务局，优化税收和金融服务营商环境。招商银行首金银行推出实时缴税业务，北京地区企业和个人所有已申报税款，不限税种、税目，均可通过招行首金银行缴纳，如需凭证还可到招行网点实时补打，手机缴税一站办，营商环境尽改善。详情招商银行各网点或95555。 主播私房歌， 好，我们接下来主播私房歌、嗯、今天是最后一轮 PK 了，因为在前两天的比拼当中我们俩的歌呢最后是1-1平。 对，所以呢今天就是决定我们俩的胜负，然后最终看周四或者周五的时候我们俩谁唱歌了。 是， 今天我先来， 今天咱们俩谁先来呢、嗯、还是我先来吧。 那你先，你先，好， 先来啊。 嗯， 因为我今天选的两首歌可能都不是特别热情的歌所以从我来开始，首先先来推荐一首英文歌啊。 啊， 嗯，这首英文歌呢真的是在我听过很多的英文歌里面属于那种非常非常忧伤的了。 嗯、啊、 对， 但是也是历久弥新的一首歌。 哎呀真的是、啊、因为其实多数朋友对这首歌的印象还会停留在电影《诺丁山》里面，那部电影里面其实很多好听的歌。 嗯， 当然这首歌作为插曲出现的时候，刚刚好是这个休格兰特他在里面的这个角色很伤心的那个时间段，我觉得很适合在一个归家的夜晚啊，一个男人，尤其是一个中年男子，表露一下他的心迹。因为整首歌在唱说，到底怎么来去拯救我失败的生活。 对， 这首歌表达的也是那种心碎的感觉， 就是 碎了一地的那种感觉， 修复别人破碎的心灵。 对、嗯、这首歌的名叫做 How can you make a broken heart， 听得就想哭的一首歌你知道吗？ 不是，哭之前先不要忘了打分啊，一分到十分，这首歌你会给他打几分呢？ 这是我今天推荐的第一首歌、 嗯、 不要让我哭啊，一到十分给一个你认为合适的分数吧。 I can think of younger days when I lived for my life. Was everything a man could want to do. I could never see tomorrow. I was never told.Sorrow. And can you stop the rain from falling down? Tell me how can you stop the old sun from shining? What makes the world go round? 看，就是有知音啊， 嗯， 真的是就知道我得了什么病的这种 病友。 对啊，大家刚才回复打卡收到图了吗？我这个文字， 嗯， 你看饕餮就说中年男人的归家路太扎心了。 哎呀，顺便就搭配着你的这首歌曲再说一下刚才我们分享的那段文字吧，是出自张嘉佳云边有个小卖部，他其中说到，这世上大部分的抒情都会被人认作是无病呻吟，能理解你得了什么病，那基本上就是知己了。 哎，怪我，有些人说来下午就心情不好，听着就更 难受 难受。 你知道就看到很多留言之后会让我想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下班后的五分钟两小时。 嗯， 很多人可能也是坐在车里静静的听完一首歌再选择上楼， 也不能光让这个我们男生或者大老爷们难受，让听成了女生难受的歌啊。所以是郁可唯的一首情歌叫《指望》， 嗯， 我觉得也挺好听的啊，所以推荐给大家。这首歌一到十分你们又会给几分呢？刚才的这首歌最后的均分下来也就是六分到七分的样子，嗯， 怕不怕被失恋，你怕不怕被沦落在宿命中妥协，当真爱宣告从缺，骄傲的玫瑰正一片一片枯萎，尽管你抱歉忏悔，珍惜一旦坠跌就不能飞，别指望我了解，别指望我体会，爱不是点头就能挽回，快乐或伤悲没什么分别，心碎到终点会因人而解， 这首来自郁可唯的《指望》， 嗯， 拿到了八分，而前面我另外的一首英文歌拿到了六分，所以今天的成绩并不好。 但是我觉得你推荐这首歌曲，可能也会让别人，让我们至少回到某一个电视剧的那个画面感当中。 让，嗯，我朋友想到那个电视剧啊。 是。 好，今天你要给我们推荐的歌是？ 第一首是来自陈绮贞在这个月的15号中旬的时候推荐的第一首，出的第一首新单。叫做残缺的彩虹， 对，我们的全球首播当时推荐过， 对，因为我觉得这首歌曲听起来的时候它会有一种心情好的时候，就像我们每天打开了一包 MM 豆一样，就是看到了全是彩虹的颜色，但是心情不好的时候就好像把那个所有绚烂的颜色都被吃掉了。 这首歌一到十分，艾科的推荐第一首，你们给几分？ 这一次我不想要一个人走，回 去的路总是背对彩虹，没有你我是残缺的彩虹，失去一个最重要的颜色，想要听你说你都怎么过，你现在好吗，你微笑点头，想要听你说快乐多过忧愁，想要听你说却发现你在骗我， 这首歌艾科今天推荐第一首，现在均分是七分啊，比我的第一首略高一分， 是就是高零点五分，我现在都已经觉得赢了。 那未必啊，你还有第二首呢， 情怀分啊，嗯， 这不好说啊。我怎么觉得你这首歌好像推荐过？ 嗯，是在节目当中播放过，但没有作为这个主播私房歌推荐过。 哦、好，时间交给你啊。 招商银行 APP 全新升级了，针对中小型企业提供高效智能的移动服务，全场景免 K 支付，批量移动代发，把财务办公室装进口袋，便捷的操作，实时的处理，安全的防控体系，让您在出差旅途中也可移动办公，实时掌握公司财务状况。招商银行企业 APP。不只是应用，更是您贴身的财务管家，详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本栏目由招商银行赞助播出。 好，你要来推荐的这首歌是， 这首歌谁说我是一颗风来着，我记着好像我们有一个听众叫小寻，他说艾科每次推荐的歌曲都是有那种一颗风绵羊音，但正经而说这首歌曲当年曾轶可作曲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好听的，现在时过境迁听拿出来听也觉得很好听，他至少说在那个年代作为快乐女生钻进我耳朵里面最好听的一首歌、Baby Sister。 嗯， 这么快就要数羊就要睡觉了吗？ 来听一下，会不会带走你的一些回忆呢？ 哎， 你确定是赵雷吗？我明明召唤的是曾轶可，好吗？ 不好意思啊，这首对对对，一到十分，你们给几分呢？ 哇哦哇哦 ，sister baby sister， 啊啊哦，哦哇哦哇哦 ，sister baby sister， 啊啊哦，哦哇哦。Wow, sister, baby sister, oh, oh, wow, oh, wow, sister, baby sister, oh, oh, wow.